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蝇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猪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有你有我该有他，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车身贴，警察叔叔看不见我。民警一查，果然不对。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哎，假设家宝，你要是警察，交警吧，你呢在日常的街面上巡查，忽然过一辆车，车上贴着“警察叔叔看不见我”， 贴特别明显啊。 大白车上贴一金字，警察叔叔看不见我。 大红车上贴金字， 哎，挺点的。 不是，你们说贴什么字儿倒无所谓啊， 无所谓， 我看见了。 为了让你看得明显一点， 细节无所谓。你会出于好奇和职业习惯拦下他吗？ 我应该出于好奇和职业习惯把这标得撕下来。 那人家贴的你可不能撕人家的标啊。 不是，你这上面 你这属于一种违法行为。 对， 警察做一种违法行为， 你超越了职权范围。 当然你下班是可以。 我下班我手这么闲嘞。 下班你这么干的话呢，他然后跟你产生民事纠纷呢，就归民警管。 人上面写的特别清楚，叫什么警察叔叔看不见我。 人跟你客气啊，警察叔叔叫你好听的。 他叫爷爷也没用，他关键他说 哎，你什么思想？ 不是 什么思想，你当警察就想当爷爷。 这是汽车对不对？ 啊，对呀、啊。 汽车在公路上走，你说警察叔叔看不见我，那意思可以为所欲为。这 不是，人家没有为所欲为，行为上人家就开车。 这个家宝，我得说你几句。 你说 你虽然是个年轻人 啊， 但你思想太老。现在时尚那种标语很多， 太多 人说这么一句话，你怎么认为这就是心里的话呢？ 你比如说人家在车上贴了大龄剩女追尾必嫁，哦，你难不成追人家尾了 你就要娶人家吗？你就故意、 不 对不对，贴这个那个什么，你着急你就飞过去，你就真飞过去吗？ 不是， 人家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喝酒了，他真喝了吗？ 那我 所以你当个警察一定要理智， 越催越慢，再催熄火，他真熄火吗？ 对呀、 啊，但是这我是觉得贴这些不好，但是 对你不能当了警察之后呢，你就丧失了 你先 基本的判断标准。 这不你们俩让我当个警察吗？ 对，但是让你当，你可不能把这就当成犯罪呀、啊。 对你不能认为自己有职权。 他贴呢，我觉得顶多是不合时宜， 哎， 但是你说把它当成了一种罪孽， 罪孽， 你说这有点太过，罪孽这俩字儿啊。用这有点不合适了， 这司机还得跟孩子给赎罪似的。 你要说当成一种罪过，可能还过错，可能还行；当一种罪孽，这有点太过了， 这有点封建了。 这不是封建的问题， 严重了，严重了， 这字儿太深了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贴一个呢。不合适是不合适， 他就贴吧， 你会查他吗？ 我也不撕他。 你可以查车啊。 啊，对啊，我当然要看一看，是不是你万一要是出现点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这个贴子呢，他没有贴在车窗上， 贴哪儿啊？ 它没有贴到明显的妨碍视线的位置上，没有遮挡车牌， 哎、那就行。 也没有超过车底单幅面积20%。 哎呦，你应该当这交警。 就是、调侃性质的这个车贴呢，不影响他人行车。 嗯， 你查他吗？ 你是警察，这会儿你是警察了 啊？查 了 吗？你就回答查不查？ 那我不查。 哎、 为什么不查？ 他跟我没关系，说了不。 你是警察，跟你没关系，好。 不是。这不 责任 啊， 给人缺乏责任感。 我老感觉我这警察，我这上面有个监督委员会，我跟你说， 一点这个警方破案的这种敏感都没有。 对呀、 啊， 我是个交警，我干嘛？ 交警你也有责任，刚才说你有责任的，对吧？你也是有功能的呀。 那是什么功能？那叫职能。 对呀、 啊，敏锐度到哪里去了？ 人这还要多敏锐度？ 有时候你眼神一对，确认过眼神，你就知道他是犯罪分子、 哎。对，你要从中发现细节。 人家80迈的车过去，我跟他确认个眼神。 行踪可疑，什么叫做行踪可疑？ 哎 啊，怎么确认？就说这人过去，这个行踪你都觉得可疑，你就能判定他可能是 80迈一过，马上觉得可疑。 哎，那要这样的话，我这一天班啊，我都不够上的。 重新问一下，你查不查？查还是不查？ 那你要这么说，那得查呀。 对喽。 怎么了？这是 为什么就要查呀？ 不是你们说的， 缺德一天就要查人家，是不是滥用职权？ 哎，我呀，辞职行吗？ 哎，不是，你查就对了 啊。 我们说的这个真事儿，就是四川都江堰警方 啊、哦，还真有这么事儿。 巡逻过程中，出于好奇和职业习惯，对这个车进行了信息核查，结果这一查发现啊，这是一台刚刚被盗6小时的脏车。 哦，被偷的车。 是的。 哎呦， 6小时， 这偷了的话，这你看这还明目张胆的还贴这个， 不是贴这，估计是车主贴的。 是。 就是他没发现，偷车的人并没发现这问题。 对对对， 哦， 这不是说偷车之后吧唧自己给贴 啊？我以为偷车之后贴这个， 他走哪还带一车贴？ 啊、撞车之后吧唧贴一个啊，大龄剩女，这撞了个碧血。 对，他发现这车主长得漂亮，给后边贴这个， 他有这功夫能偷10辆了。 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下一咒，结果中了。 对、中咒了。嗯， 小王，你这有点封建迷信。 下一咒。 冤冤相报何时了？ 对， 哎，行，你这个色彩太艳。 所以这位啊，也是 前世的罪孽，今世来还， 有这么大罪味。 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一旦犯了罪，那么早晚是被绳之以法，这没得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你说车贴这样的东西要出现了，你们要是一平常人，你路过的话，你是不是得问问？ 我不问。 再弟弟，我诅咒你一辈子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 这都什么诅咒啊！这是 这个诅咒太狠了，你怎么能诅咒人家没有调料包呢？你顶多诅咒人家没有叉子就完了。哎，我们家没料，那这行吗？ 啊， 没咸淡味儿， 这一辈子都没料。 对，这谁这么缺德贴这个？ 所以呢，别招人恨。也别贴过分的车贴，也别因为贴了车贴而违反了咱们现行法律。 我跟你说，你们俩根本就不用担心，因为我没有车。 但是你成功的引起了叔叔的注意。快乐大街酒吧里，说到动物园，你们去过埃及的动物园吗？ 你先别问我们去没去过埃及动物园，我先问你们谁去过埃及。 这而且人家问都是，哎，你去没去过埃及金字塔？没有听说你去没去过埃及动物园。 那怎么不会？ 我跟你说，这今后埃及动物园就火了。 哎，对，这是一个新的地标。 去各个地方都看看各个地方动物园的动物，这也很正常吗？ 埃及有动物园吗？ 有啊。 其实各地方动物园的动物啊，大同小异。 这可能埃及有点特色。 埃及动物园呢，其实啊，出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动物跑了， 那不叫什么新鲜。 你们来看看这张图，这是斑马吗？ 斑马吗？哎呦， 这是斑马吗？ 这是斑马呀。 你再仔细看看，这是斑马吗？ 这还用看吗？这不就是斑马吗？ 斑马的耳朵有这么大吗？ 大耳斑马， 他想听听闲话呗。哎，这耳朵是有点区别哈。 我跟你说啊，一个动物在不同的地方可能长相都变了。你比方说，同样是大象，非洲象跟亚洲象的体型就不一样。 哦，东北虎， 哎，跟华南虎体积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咱们说，这个同样是斑马，埃及的斑马的耳朵跟那个非洲斑马的耳朵就不一样。 那它叫声呢？你看的这张图里的动物的叫声是， 这样的声音。 这是攻击，这是 这是说明埃及的这个斑马有口音 啊，有点 埃及口，埃及口， 埃及口， 埃及的斑马可不埃及口吗？个儿不一样。 说的太好了，你这是解决了我要思考很久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一直认为它是驴，但是你这么一解释，我就觉得它可能还就是埃及斑马。 哎， 我特别佩服你，大雷。你没去过埃及，但是你对埃及了若指掌。 这个按我的想法这么琢磨，对吧？这个道理是可以想通的。你没去过地方，那道理你还能不懂吗？ 你这是埃及通， 埃及通，埃及小灵通。 你编号怎么样？ 我也回头给你送块匾啊。 哎， 送你四个大字：埃及动物。 通呢？通呢？哎， 你不知道吗？这个照片啊，被一个游客传到网上，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所谓的斑马。兽医专家们进行了鉴定，发现啊，这根本就不是一匹斑马，而是一头驴。 哦，还是驴啊？ 这叫埃及斑驴。 哦，没听说过啊，有斑驴吗？ 这个非洲的斑马在自己的大陆上也被这么山寨了，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 那得说这非洲啊，这个驴可能也有长成这样的，叫非洲斑驴嘛。 哎，它可能是一种杂交品种。 哎，专家针对你这种说法呢，也给出了一个新的解读，说我们听说亚洲有一个叫王大磊的人呢，提到了斑驴。 哎呦，都传到那儿了， 这么大名望呢？哎， 这个斑驴呢，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物种。 你看看 什么样呢？前半部是斑马的形状，后半部呢是驴，是一个独立的物种。但是 后半部是驴， 哎， 黑白花纹就到前半半就没了。 拼图， 它的黑白花纹是有的，但是驴的后半部分，哎，反正怎么说呢？ 这是专家吗？这个 怎么说呢？它并非是斑马和驴的杂交， 多谢驴就不是杂交出来的 啊， 它除了有非洲斑骡子。 对，亚洲的这个王大磊呢，确实也说对了。 对，后来 驴就不是杂交出来的，驴就本身就有东西。 不是，有人说是斑马和驴杂交出来的， 错了，驴跟马杂交出来的是骡子。 后来这个问题， 他们以为是斑马和驴杂交出了斑驴， 斑马跟斑驴生了的是斑骡子。 这个问题啊，困扰了王大磊一生啊。 哎呦， 到底是骡子还是驴？ 拉着溜了就知道了。 骡子只是一种说法，对不对？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解释的是，这是一种独立的物种。但很遗憾，它在1883年就灭绝了。大家说这是不是斑驴？绝对不可能。哎， 那说不定是世界上最后一头斑驴。 看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着王大磊。 我们已经给他洗了，就是驴。就是说这种山寨动物的事儿呢，我觉得很可笑。 我觉得你比动物还可笑。 但是国内呢也发生过这类山寨动物的事情。咱们胡同小张啊爆料说，他在安徽的淮南龙湖风景区动植物园参观的时候呢，就发现狼舍里养了一只二哈。 二哈？ 因为就是哈士奇呀、啊，这种狗长得特别像狼。 哦，对对对对，就那耳朵特长，眼睛特圆。小豆眼儿， 它关键是它那个嘴那个形状， 但是还是有区别。说这狼尾巴和二哈尾巴有区别， 而且牙也应该有区别吧？ 对， 表情也有区别啊。 最主要的是叫声有区别。 对， 那狼盯上你的时候，狼尾那种，好嘞， 赶紧给圈起来。 这个狼啊不会叫，狼是会嚎。 但二哈呢，就什么样呢？啪、啊，王大磊， 傻子呀，是怎么着？养一傻狗， 就这个意思嘛。 啊，这 老是傻乎乎的，怪可爱的。 哦， 大家就笑话这件事儿嘛，就甭管你是怎么山寨吧，反正就硬这么弄。 哎，这可不是山寨， 让大家情何以堪。 这要是真正有一只狗一只狼的话，你要真养错的话，那得多大危险呢？ 可不 是、 啊、 你到了晚上 什么危险啊？ 白天的时候那狼也可能跟二哈一样跟着，来来来，那也可以这样。对，等到晚上它得嚎，眼睛冒绿光，是不是？ 狼舍里养了一只二哈，就比二哈那个 舍里 养 只 狼要强多了 啊！所以也不知道是狼舍里养了二哈，还是二哈舍里，我不说了。 哎，家宝，你是什么血型啊？ 你干嘛呀？你需要是吧？需要献血？ 随便问一下。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血型 啊！身世之谜。 什么叫身世之谜？ 身世之谜啊，是不知道他爸他妈是谁。 我呀，因为什么呀？我没有特意的关注自己这血型， 不知道血型不叫身世之谜。 对呀、啊 哦，血姨， 血姨， 血姨呀，也不是说不知道血型。 他因为我妈是 A 型，我爸是 B 型，但是生出孩子他不一定是 AB、 哦。对对对，你是 O 型， 你是任何一种血型都有可能。不着急啊， 我怎么了我着急。 他呀，没体过检。 你还是应该知道 是吗、 嗯、 要不然今后比如说你突然间大病抢救，哗哗大出血，他要说出血吧，哎呦 属什么型的呀？ 耶！ 大爷，我得先问你啊。 好， 哎，这同志，你什么血型？ 我没去对医院。 大磊说的是你在，比如说什么飞机上。 你大夫现验来，这是哗哗流着呢，现验来不及啊。 我怎么了？哗哗流着，我读读好不好、啊？ 或者你在飞机上流鼻血、嗯，但是我没有测量的仪器，您就说您是什么血型？咱们飞机上这么 多什么血型都有，咱 怎么也能配一种？ 配一种？怎么也能有一种？什么叫配一种？ 跟我这配血型了？ 这血型不是现对出来的， 匹配啊。 啊，说清楚了， 加班五号，我 这血快流干了，一听这，哎，对，我再捂两会儿就真干了。 那对不起，您不能上飞机。 嚯，早干嘛来着？ 还最好应该知道了解自己 啊，对， 保护自己嘛。虽然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概率非常之低， 哎、是， 但 根本就没有 赶上。 不是，那你们是什么血型啊？ 你像我呢，就是 A 型血。 我是 B 型血。 我要出现问题，我先抽你们两罐血，我先痛快痛快。 别 我必须得跟大夫解释，我写不合适，我写不合适。 这是假设啊！ 啊， 你别认真。 对，我谁认真？ 后边事儿还没说呢。 哦，还有别的事儿。 先说你应该了解自己的血型。 哎，我明儿就体检去。 你要是 B 型，我还真得恭喜了。 怎么呢？ 你大雷，你们都有福了。 这个 B 型血有什么福利？能领白面， 领酱油，发糖。哎， 你别老记吃啊！ 不是， 不吃不记打， 给肥皂也行啊，毛巾。这B型血得有什么福利，有什么好处？ 我跟你说，这外国的一个科学家研究了，说B型血啊，不招虫。 是，我这血是杀虫剂， 你洗洗好吧？ 多长有虫子，把我血往一撒，虫就走了。 A 型血啊，容易招到蜱虫等虫类的叮咬。 哎呦， 这个血型也是虫类进食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啊、这倒是。 所以呢，他们对 A 型血的特殊癖好可以警示一下高危人群，采取措施，有效保护自己。你像我，哎，我是 A 型血， 离他远点，他蜱虫， 他招虫子。 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呀， 发抖， 感觉自己这么尊贵， 你尊贵， 这么娇贵呢？有人也说了，就是为什么虫子蚊子爱叮你 A 型血，是因为你们太优秀了， 为了给你宽心用。就是你为什么爱得病呢？幸亏你娇贵。 就是虫子呀蚊子呀，他们也琢磨呀，我们叮血是为什么？养育后代，为了让后代更 聪明。蚊子没想那么多， 聪明，哎，有能力，那个挣得多， 没 挣得多，蚊子还外边挣钱去， 我们得叮跟这一套匹配的呀。 哦， 那蚊子叮 AB 型的更尊贵。 为什么呀？ 少啊！ 我得盯成功人士，那成功人士都是 A 型血，怎么办？那我盯 A 型血吧。啊、 哎，小花 有这么个理论啊。 小花，你不用担心了，你不爱盯，你不成功。 哎、 你不放心，你虽然 A 型血的，你不成功，没蚊子盯你。 你这绝对是这迷信，我跟你说，迷迷糊糊就信了。 哎，可信可不信，可信。嗨、哎，他们这么说， 也就你信。 你招蚊子吗，大雷？ 我还行，不算太招，就看要是有人呢，我就不招。 你是不是出门老打光啊？ 出门拿手电筒照着走， 大太阳里底下打一光，拿我当神经病了吧？ 蚊子确实，它对于强光啊或者全暗的黑色它不接受。 我是白天出门，所以不用打光。 但是一蚊就多半是白天活动。 哎呀， 蚊子的黑色情有独钟 哦，还有颜色区别。 哎，它喜欢弱光，全暗、强光都不喜欢。 哦， 蚊子还爱叮肤色发红的人。家宝这个招蚊子的事儿呢，家里也挺着急的，怎么办呀？ 哎呦，我孩子都这么大了，他老招蚊子，找不着对象啊！ 我没听说过找对象因为招蚊子的事儿找不着。 那就不行，你去哪儿蚊子老跟着 你。你工作不好找，蚊子倒挺好找。 嘿， 大冬天都躲不开。 对， 招聘不灵，招蚊子灵。 啊， 爸爸妈妈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哎，我爸我妈操心太多了。 怎么办呀？ 嗯， 老头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了？ 想让我爸爸想。 听说有一种驱蚊的植物，对蚊虫有抑制作用。 对， 嗯， 咱们要不给家宝 插满了，弄一身。 行，什么植物？你说吧。 啊， 有一种叫平色草，有个叫碰碰香，还有一个叫捕蝇草的。 反正就这三种啊， 我这三种我身上全插满了花， 一身，脑袋上再顶俩猪笼草。 嚯、 哦！什么？家里咱们这卧室都种上。嗯， 你们知道吗？那猪笼草跟那个什么水瓶草，那是蚊子去了以后就给夹上了，就给夹住了。你不光蚊子，你只要有动静的都能夹住了。 打听了，爸爸给你打听了 怎么着？ 说这个虫蚊被他们散发的味道啊，就这种几种草吸引，钻到草里就出不来， 哎， 直接就给消化掉了。 不是，那您没打听打听这个味道，也可能我很反感吧？ 爸爸闻过，有一种浓浓的清香。可以接 受。我跟你说， 您这鼻炎， 你爸我给你出主意，让你戴一晚上睡觉戴一口罩 啊！ 实在不行，弄一防毒面具也解决了。 我这遭罪来了。 那 也比蚊子咬你强啊！一身包，爸爸看着心疼不心疼啊？ 对你就弄一身包，又红又肿，又红又更招蚊子了。 对啊，你戴着这个口罩，爸爸看着 痛快多了。 这些都是网红爆款 哦。 自打到夏天以后，成交量猛增啊， 不好买呢。 对，都是因为您买的。 爸爸找了半天，月销10000单的那个，爸爸挑上了。 哎，还托人弄呛。 这还托人弄酱啊， 给那店主送了2盒碘液。 哎，这您就别告诉我了。 这他先给你发货。 弄点肥料吧。 哎，弄肥料上我这身上，这不肥料啊。 不是，我是给那 白天上肥啊， 草里弄点肥啊。 哎，白天上肥，晚上你睡觉。 哎，好吧。 哎呀，爸爸小时候就喜欢植物学，差点考到这个植物的专业。最爱看的就是捕蝇草。 看捕蝇草怎么捕蝇？ 你拿自个儿子当实验 啊？可好玩了！叶子那个顶端呀，有一个酷似贝壳一样的捕虫夹，哎，能分泌蜜汁儿。小虫子一闻钻进去的时候，极快的速度咔嚓给它夹住，而且消化了吸收了， 咔嚓咔嚓就给吃了， 可好玩了。 我觉得我爸这激情啊，不用这猪笼草，真的，他自个儿就能抓蚊子。 特别好玩， 是吧？您有这个东西，您给我来点蚊香好不好？ 爸爸特别喜欢这种科学的实验， 是吧？这是科学吗？ 是啊，植物学也是科学的一种啊。 蚊香怕你过敏， 我倒霉就倒霉我爸手里了。 咱们晚上观察儿子一会儿。 关灯晚上，我睡觉你还观察我一会儿？我脑袋顶着花还有肥料。 哎，儿子，你怎么早上起来还是被蚊子叮这么多包啊？跟巨头似的。 玩什么？ 巨头？ 巨头？ 相声里没说那个？ 是 跟巨头似的。 什么叫巨头？ 行业我听说过巨头。你要说有口音，长得跟巨头似的。 哎呦， 对，就是这个相声里没说的。 那山东话管猪头叫巨头。 巨头似的。 巨头。那是巨头，那是山东话， 那是方言。 爸爸跟你诙谐一下啊！ 哎，你我跟你幽默吧。 你不是最爱听相声吗？ 这下他变成巨头了。 逗发，爸爸听了逗发。 你先别逗发，你先想想办法吧。 后来呢，咱们胡同里的植物园园艺与科普中心的老人跟家宝的爸爸说了：“您呐，收了吧。” 我妖精 神通啊， 收了， 收了这些花吧。人工养殖条件下的捕蝇草、瓶子草捕食器官已经退化，没有办法主动吸引而且迅速消灭蚊虫。 哦，就得用野生的。你爸爸一听，到处给你逮去。 哎，何况这吸血的蚊子都是雌蚊子，它们感受到的是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以啊，对于这种什么瓶子草的蜜露啊，它们是不屑一顾的。建议还是用蚊帐。 哎呀，对呀，这方法我怎么忘了？ 你早干嘛去了？ 哦，他打算要买蜜口猪，他说可得带着性感费呀。我说不讲性感费呀，那个巨头也是你的。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忘了。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一粒粒

随你跳。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秋天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 爱白雪，爱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学生活呢，我觉得丰富的社团活动确实是很有意思。 那当然了，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只要你有爱好，就能成立一个协会。 咱们聊过这个话题，大磊参加的是戏剧社嘛，演了一个法官，从头至始就说了一句话嘛，枪毙。 我也太着急了，几位直拦着我，别毙别毙，还没演到那儿呢。 在卷头的掩护下趴桌上睡， 打头我脸这么长。 现在你知道吗，有这种什么相声的社团 太多了， 到处都是 相声的社团，街舞的社团，绘画的外语 演讲， 豪模豪模航模 豪模就是嚷嚷的 韩国社团， 相声社团啊，是组织大家一块儿听，然后有兴趣模仿。 他们也有创作吗？很多时候 有， 写点校园生活， 对， 身边的趣事。 哎，这梗是不是他们写的呀？学校里有个捉迷藏协会，说纳新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来，你们必须找到他们才能够加入。哎，你们知道郑州大学有这么一个协会，名字太有意思了， 叫什么呀？ 起床协会。 太新奇了，这有什么可成立协会的呀？这协会怎么见面、 就是把这些东西又理解得特别浅层次，你知道吧？ 那你跟我说一高大上的。 同学们 Morning Call 听过吧？ 只要住旅店都听说过，就是叫早， 这个就是他们的宗旨，就是标志性的行为。但是具体怎么叫，那可就是口才的培训。 这有什么培训呢？您定的， 你想把一个躺着的人给愣说坐起来。 哇，我听着好像是这个学生功夫来了，这么装 的。莲花的意思吧， 尤其早上叫醒，有的有起床气，有的护叫，把他叫起来，然后奋志读书， 对，利用好晨读晨练的早晨的时光。 嗯， 一般大学生你说没人管了，对吧？独立生活，那晚起个床，说实话 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啊，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那早操不去不去 了。耽误的话，他们也不去就不去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同学通过 听这么一个 Morning Call， 你就能够， 我觉得啊， 哎，加入这个 用单一频率在他耳边嗡嗡，你要能坚持五分钟，他绝睡不着了。再有啊，就是骂衔接， 夸起了 说闲话， 人得说王大林等着，等着你宿舍别动、 啊，我不动他得起来啊。 那叫什么？早上起来通过给对方唱歌的方式， 对， 把对方这觉给搅醒了。 哎，你们说的呢？这都是这种通过语言的方法，我还有点通过直接物理的方法呢。 掀被子， 哎， 大凉手挠脚心， 那算了吧， 我下不去手，拿凉毛巾敷脸。 你们不能够通过语言的方式吗？ 语言有 粗鲁吗？对呀、啊， 有时候不能打动对方。 你可以跟他聊啊。 你怎么聊，小花？比如说，你有一个女同学没起来，你怎么聊得起来？ 嗯， 我听。 比如说，一般来讲，你肯定会说 起来吧， 哎，起来，起来， 到点了。 对方肯定说 不起， 讨厌，滚， 不， 有可能是这样， 一点都不合理啊。 嗯，你就可以这么说，哎，你怎么能跟我这么说话呢？他肯定说闭嘴。你就说，哎呀，你又吓我。他说王大雷，啊，你接着说。 他不会一句一回的，我告诉你说。 干什么呀？嗯、然后他就可能拿什么东西扔你这儿了， 对 吧？ 对，对，很有可能。 哎呀。曹同学，你也太调皮了，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啊，乱扔东西是不对的。哎呀哎呀，话没有说完，你怎么又把棍子给扔掉了呀？这个是宝物， 你等会 乱扔它会污染环境。 你先别说污染，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呀？砸、 哎、 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 小花，哪位睡觉抱着棍子？ 枕头行吗？你怎么把枕头也扔掉了？枕头是宝物啊。 枕头还是宝物的，什么宝物？ 那枕头你睡不着觉，我告诉你。 好， 乱扔它会污染环境的，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呀。他一把抓住这个枕头，你干什么？ 跟我抢枕头。 他说放手。你想要啊？你想要说清楚就行了，你想要的话我会给你的，你想要我当然不会不给你的啦。 小花， 不可能说你要我就不给你，你不要我去偏给你，大家讲道理的嘛。现在数三下，你要说清楚你是要还是不要啊。 我觉得你在这宿舍也活不长。 整个世界清静了。 对呀、啊、都让你给叨叨起来，都出去了，世界当然清静了。哎，叫醒完同学的那个同学是不是叫完了就睡了？ 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保姆到雇主家，倒床就睡，早上梳妆打扮一小时，这样的家政服务您觉得怎么样啊？ 谁啊？来开门去，开门去。 哎， 你好， 进来说话，谁啊？ 你家政服务介绍的小王。 对， 嗯嗯嗯， 我是小王介绍的。 小王，那你姓什么呀？ 姓钱。 哦，小钱。 哦、小钱。 啊，这是姓什么不重要啊。 对，姓什么都吃饭。 哎，我们这儿呢，活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复杂。 哎，但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少。 我们都岁数大了。 哎，但是精力不错， 就是行动不便。 哎，可是头脑清醒。 要不是你说， 哦， 你就把这屋里的活啊好好干干啊、嗯，这个打扫一下卫生，做做饭， 嗯， 不难吧？ 不难。 让你干呢？你怎么听这咳嗽比他岁数还大呢？小钱， 嗯， 那小钱，你今年三十多？ 四十六。 什么眼神啊？哎呦，我一看就知道你四十六。行了，咱们就开始投入到紧张而又愉快的工作当中去吧。 哎、进了这个家里的呢，我们不把你当外人。晚上吃个水果，给我们洗洗，自己也吃点，挺好。给我们洗洗果子，我是说。 西游记看多了。 嗯哼， 哎，抬起头来。 嗯，小人有罪，不敢抬头。 你有什么罪呀、啊？怎么回事？我说小钱呢？ 哎， 你什么毛病啊？ 没事， 你是不是那个颈椎不好啊？ 没有。 哎呦，我最近看你看看这个， 这么回事？我呀、啊，头天有点忙，没睡好。 哦，没睡好啊？ 那要不休息休息？ 你先 是赶过来了嘛？ 那行，那你歇会儿再干活。 我稍微眯一小会儿，有个十分八分的，踏踏实实赶紧把活干了，伺候您二老吃饭。 行行 行 行， 哎，时间。好家伙， 我听这意思不像是忙一宿啊。这是多少天没找着房上咱家睡觉来了。 现在孩子们都累，你知道吗？人家挣钱呀。 他们岁数四十六了，你要说孩子们，我承认二十多三十正闯荡创业，这四十六了， 上有老下有小， 又是个妇女。 不是，这可以理解，老头子，让他睡会儿吧。我说睡个半小时一小时，那还能不起？哎， 行。 哎，你看，还真能不起，6:30了晚上。 你刚才告诉半小时一小时，这5钟头都过去了， 不是死了吧？ 老佛子，你第一太狠，第二没有社会经验。你听这呼噜怎么能是死了呢？谁死了打这么响的呼噜啊？ 我脱了，哎呦，行了， 这是枪口，这没响， 给自己憋醒了。哎呦，这身体可不好呀。 哎，老婆子，我现在担心他来了，咱谁照顾谁啊？ 醒过来了。 哎呀，怎么了？ 做梦了？ 倒口水喝。 好，来，倒水啊，好，不要紧的。 哎呀， 啊，喝，怎么了这是？ 饿了 好办， 我们也饿， 弄饭， 简单点啊，你炒俩菜就行，做个汤。 钱，我说老婆子， 嗯， 他这样不是血液粘稠有血栓的前兆吧？他怎么比我那困劲还厉害？ 要不把你那药给他挂水里给他戳点， 你知道他有没有病？你给他挂水里喝呀？喝死人是要负责任的，法律责任。虽然说我这岁数已经不能枪毙了吧？ 别吵了， 对，我又狠了哈。 二位老人，您看我睡这10分钟，让您说了这么多的话，真是对不起。 哎呦，以后别瞎说，二位人。 赶紧炒菜吧。 哎呦，这10分钟睡天都黑了。 啊，快点。 5个钟头都干十。 这5个钟头零10分钟了。 哦。 嗯， 咱晚上咱吃什么呀？ 炒个清淡。 对。 西红柿炒鸡蛋。 哎。 好。 圆白菜。 行，那这都弄软乎的，还好消化呢。 对。 这粥熬烂乎点。 哎。 少搁豆。 对。 嗯。 搁豆儿， 这个八宝粥啊， 别八宝，哎，他牙不好，别搁八宝，就搁大米啊。 来吧， 好了， 你让他干嘛呢？来吧， 不是他怎么就坐那儿不干呢？ 又着了，我觉得呀，哎，他那病是比我严重，要不然还是我弄吧，我弄得快。 你说药啊？ 我说话。哎，行。吃饭来。 哎呀，我还真是睡饿了。 你这个岁数昨晚上干嘛去了？ 您不知道，我呀头天呀，我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给人家包包子来着，然后呢我又忙活这儿忙活那儿，洗我收拾孩子，然后呢 收拾孩子来着， 弄一天。 哎呦， 早上起来忙活再到您这儿，真累的不行， 有点气弱忧思呀这是。 但睡觉是不这样，别有真死在家里不合适。 快喝粥，快， 吃馒头，就咸菜。 可能呀，家里也不是经济状况很好的那种。 不是老婆子，你过来，他不是猪八戒变的吗？ 可是关键你不是员外呀。 可我有馒头啊。 你有俩女儿吗？ 好好说， 是不是？玉兰、翠兰，你有吗？ 没有，我就有俩花子。 我就是跟你过一辈子穷日子。 这个什么，这忙活半天，我给你把碗筷收拾了吧。 哎， 我收拾利索着呢。 怎么了？ 没事，把那个盆碰了一下。 哎呦， 那平盆饼没事吧？ 没有， 那平盆也没事吧？ 没有，那平盆面碎了。 哎呦，这只能叫洒了，面还能碎呢？这孩子脑子还有问题，血栓的前兆吧？ 叔叔阿姨，明儿我再来，您早点休息。 哎， 明天就得洗洗涮涮啊！我这准备点衣服啊，床单啊，您就给转了就行。 得了，有洗衣机， 听着叫洗了，不叫给转了。 那个是卷筒的， 那叫滚筒的。他不会说话，比我小几岁，但糊涂的早。 叔叔阿姨再见， 慢走，把门带上啊。 哎，不说了， 假牙这就摘了。 天，哎呦，来，这是小张，这就说了。 小钱，我说你糊涂的早，你，哎呦，你写上点吧。我跟你说啊，哎，姑娘，这你大妈哪天要不认识你啊，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她糊涂的早。 嗯，大概齐，我做一个简单收拾，然后给您洗衣服。 啊，好啊，你还收拾啊？ 我把自己收拾收拾，头天包包子， 又包包子去了， 弄一身味儿。 我以为弄一身面呢。这包子怎么把味儿弄身上了？ 韭菜馅儿、葱姜蒜的味儿。 老婆子，他在那里边削洗衣机。 你有听过我这路边？ 表演呀。 不是，他学完洗衣机就算替咱洗衣裳了吧？ 我瞧瞧。 哎， 啊，干嘛呀？哎 里边还有一人， 我小娃儿，我 小张， 小钱， 对，小我也糊涂了，小钱， 哎， 没事，是大妈，没事啊，别紧张， 没洗完呢， 哦，洗呢， 洗脸呢，我， 哦，洗脸呢， 身上全是包子味儿， 没听说过洗脸能解决这问题的， 哎呀，那这 他脑子是不是血栓的前兆啊？ 加快咱们弄点药， 给他换水来，他喝了。 化了怎么样？化了， 老婆别老变成害人啊！这化什么药合适啊？虽然我这岁数，但是没有枪毙的罪过了，但那也不能害人呢。你看他又消洗衣机呢。 哎呀， 哎呀，喝喝水。 哎哎 哎，怎么样啊？ 一小时了，一小时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哎呦，你们现在， 哎呦， 香多了。 你们倒是挺香的呀，啊，头发还盘着了。 我在里面洗澡来着。 那我就不知道了。要不然这么，小赵， 嗯， 咱们呀， 小钱。 咱们赶紧抓紧时间洗一洗。 好嘞， 还洗啊？ 我再等等了， 小孩 嫌我有味，把门插上。 哎，又开门吧，爸憋不住了。 上班族迟到早退，不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会影响公司的绩效考核。那家里的保姆不好好干活，能否采用绩效考核呢？只要从业人员和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就好解决。最近啊，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说李大爷和老伴儿年事已高，雇了一个50多岁的保姆来住家服务。这个保姆很奇怪，到家之后倒头就睡，说呀头晚没睡好，需要补补觉。哎，来不来去就是睡觉啊，家里的电器也不会用，擦过马桶盖的麻布再擦茶几。老头老太太生气了，说这家政公司也太不靠谱了。 经过几天的观察，李大爷还发现这保姆啊，早上还要梳妆打扮将近一个小时，弄完之后呢也不抓紧打扫卫生，而是和自己的老伴一起看电视，直接等着吃中午饭，最后实在忍无可忍把他给辞退了。孩子，回去好好看看病，你可能有脑血栓的前兆。 小富啊，我有药。 小钱。 听说最近杭州一家第三方机构推出了针对保姆的背景调查业务，所谓的员工入职背景调查，就是对即将入职的员工进行包括身份证、负面社会安全记录、法院诉讼记录、法院失信记录、金融风险记录等等。这个举动可以让雇主更好地了解和甄选保姆。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有那么一个爱吃肉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小花。 小花啊，和介绍的男朋友见面，哎呦，俩人啊也没什么可聊的，就闷头那吃。眼看着呢，这对方啊快把他那份饭吃完了，还是没听见小花说话。于是乎那男的实在忍不住就问小花，哎，这个菜味道不错是吧？小花说，哎，你怎么知道呢？小花说，我哪知道啊，全都让你吃了。 徐凤霞老师上课提了个问题，底下没有人举手，徐凤霞老师加码了，谁能求出答案提前5分钟下课。还是没有人响应，徐凤霞老师进一步加大筹码，谁能求解今天没有家庭作业。这时候王大磊通通站起来了，大声的喊，姐，求你了。 那会儿啊，这个上学的时候，这学校呢环境搞得不错，绿化，种的有花有草，结果学生们没事老掐花。一天校长看见了特别生气，于是呢召开全校大会，想说说这问题，跟大家说，同学们，学校的花啊是拿来看的，绝不是拿来摘的啊，要是你摘一朵我摘一朵，那得摘多少朵呀？就听见英小柱在边上说，两朵。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一个问题，人体的肌肉分为三种， 请问是哪三种啊？老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王大磊正在课堂上睡觉呢。老师故意叫他，王大磊赶紧站起来了，看了看老师，低头问同学：“哎，刚才老师问什么来着？”同学说：“老师好像问肉分几种。”呵，王大磊立马灵光一闪：“老师，我知道，肉分三种，肥肉、瘦肉、五花。” 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过生日，殷小柱在网上买了东西给他邮过去，付款的时候告诉卖家，让他写张条子“生日快乐”。后来这位朋友告诉殷小柱说：“谁呀？这是条子上写的是张条子生日快乐。”那天王大磊出门遛狗，一个美女两眼发光的跑过来说：“哎呦，好可爱呀！”王大磊一听有女生夸他的狗，很开心，咯咯的直乐。你这么喜欢宠物的话，就送给你吧。美女又惊又喜，点点头。于是，王大磊把狗绳一放，对狗狗说：“再见了，主人。”下本啊！那天同桌晚自习的时候，给英小柱看手相。哎呦，呵妈耶妈耶，呵呵，哎呦，小柱怎么了？你这手可不好，漏财。跟我一样，我也漏财。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风袭来，班主任徐凤霞老师突然说：“你们俩不学习，在这嘀咕啥呢？每个人发10块钱 漏财。” 那天王大磊肚子饿，饿得不行，看见同事桌上有一瓶酸奶，拿起来喝了。同事来了以后大叫：“哇，我洗面奶怎么不见了？108块啊！”王大磊一句话没有说，默默地跑到了厕所里一顿抠，啊哦哦啊哦，太难受了，拼命的吐啊，最后好不容易把这点都倒出来了。回来以后坐座位上踏实了，只见这个同事抱着一个瓶子说：“哎呦，吓死我了，洗面奶滚到桌子底下了，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呢？”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只爱上的猫，倚着铁窗，舔着大家吼的声。一张白色床单。